俩骗子的身份。其中张国立在小品当中演唱了歌曲，还表演了山东快书，表现出了他真正的多才多艺的一面。下面呢，咱们来欣赏一下这段小品的片段。 各位先生们，各位女士们，各位朋友们，各位来宾们，各位同胞们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啊！ 朋友， 今天 您家中有老鼠神出鬼没吗？您家中有老鼠为非作歹吗？您家中有老鼠横行霸道吗？我这有灭鼠灵，为您伸张正义。 嗯，我看你像演戏，一个卖耗子药的还跟我们玩这么深沉呢，还、哎。诸位，这耗子可是缺了大德了，它破坏您的工作，破坏您的学习，破坏您的生活，破坏您的夫妻关系。 嗯， 这跟夫妻关系挨得着吗？ 国路的菌子停落江，现在的老鼠真猖狂，消灭老鼠将遵命，是请用我的灭鼠灵。 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个啷！哎，钟摆这么一砸呀，是呱呱呱呱叫。哎，耗子是真烦人呐，整天管吵吵。是消灭耗子，是神药见效。哎，大家都来买我的耗子药。哎， 灭鼠灵，灭鼠灵，这个消灭老鼠一宝灵。 耗子药，耗子药。老鼠一包就见效， 灭鼠灵就是灵，老鼠一吃小命中。 耗子药，耗子药，让个段子绝孙吃这药。 灭鼠灵，灵灵灵， 耗子药，妙妙妙。 灭鼠灵香味浓，老鼠一闻就往上冲啊！灭鼠灵啊，真管用啊！斩草除根灵灵灵啊，灵灵灵，灵灵灵！ 我这耗子药真奇妙，耗子一吃就上蹿下跳，抹抹嘴来蹬蹬腿儿啊，小眼睛一瞪就玩完了啊！哎， 刚刚咱们听到的就是张国立、刘亚金表演的小品《推销》的片段。那除了《推销》这个小品，张国立早年间还表演过小品叫《李下愚人》。这段小品啊，是由他跟侯耀华一块表演的。张国立在小品当中扮演的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，用了夸张的手法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厚颜无耻。小品当中欠债人的蛮不讲理和债主的低三下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，也是最能逗笑观众的地方。下面呢，咱们来再来欣赏一下侯耀华、张国立表演的这个小品《李下愚人》的片段。 我打一楼爬到二十一楼，我找着他要债，他跟我借钱了，三年没还，我找他要钱还账，我还给他送礼，我还给他写一检查，哎，我说这姓张的，哎，你把我气糊涂了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儿有钱你得还，没钱你得还， 怎么着？ 我告诉你，我这兜子里带着100片安眠药， 你等等。 哼，你也知道害怕呀，愣得怕横的，横得怕不要命的。 你带多少安眠药？ 100片，没有伪劣假冒产品。 哟，他带100片安眠药啊？ 哼， 你这么干咽，他咽得下去吗？ 那你甭管， 你等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。 哎哎，这姓张的，你可欺人可太甚点 了。怎么了？ 我这要死在你们家 啊， 你也得给我偿命。 偿命？ 嗯， 好美的你了，还偿命？我告诉你，你死也是白死。 哼， 你死了以后，我就把你写这份检查往你口袋里这么一放，哼，公安局的人来了，从你口袋里掏出纸条一念，我错了。甭说呀，这是临终遗言呐，我错了，甭调查，哼，这叫畏罪自杀。 啊，姓张的，